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和宇阳一起走进九六九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国家网信办日前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将各类新媒体纳入管理范畴，要求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歪曲、篡改标题原意和新闻信息内容。卫计委、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下发关于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部取消药品加成。2017年全国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平均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下。中国铁路总公司日前公布了2016年年度报告，全年实现净利润10.76亿元，近3年来客运收入首次超过货运。国家信息局近日发布办理群众来信工作规则，工作人员不得擅自处理随信所寄财物等物品。 付出爱情的蛮横和残酷，无处申诉，谁不贪图那多一点的在乎，想要爱又吃不了苦，就别欺负，虽然结束也不要不甘不服，曾有过就要满足，要真的祝福。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你的笑，记住你的好，却让痛苦更翻搅，回忆在心里绕啊绕，我多么的想逃。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每天都能够看到你的笑，少了个依靠，相信没人可以抱，眼泪擦都擦不掉，你知道。当爱不能哭，

就像水晶，没有负担秘密，干净又透明。 我给你的爱是美丽水晶，独特光芒交汇你我眼底。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中国新闻网发表，江西的一位女孩文文今年5岁，近一年多的时间来呢，她已经跟着父母徒步了大半个中国，被大家称为中国最小背包客。不上幼儿园挑战川藏线一度引起了争议，但是虎爸潘土峰呢却坚持认为自己的理念是对的。近一年来呢，文文变化不少，她的身体素质变好了，遇到困难也不会哭哭啼啼，会主动做家务。而在今年9月啊，父亲还计划带着文文和上小学的儿子来挑战死亡之海罗布泊。哇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那对于这样的教育方式你怎么看？来看网友评论。赵安1996525他说，哇，他4岁可能过完了我一辈子啊。王天元说，这样的教育方式有新意，让孩子走遍世界，看尽世界的人情，比传统的教育方式要好得多，我表示支持。其实呢，也可以正常读书，有空或者是可以等到寒暑假再去做背包客嘛，这样双管齐下好像更好一些。孩子既享受了义务教育，也享受了旅游的乐趣。继续刷新微博。环球时报发表，浙江一位84岁的毛施花老人啊，每天清晨到当地小学门口卖早点。25年来呢，毛奶奶亲手做的石磨豆浆、土鸡蛋饼一直都只卖5毛钱。老人说，看到这些孩子他就高兴，只要身体允许，早餐摊会一直的摆下去。对此你怎么看？来看网友评论。林渊说，愿老奶奶身体健康。看到这种质朴的善良，总是忍不住想要流泪呢。澳洲雪梨子说，总是爱弄这样的鸡汤报道，这样对老太太不公平吧，也违背市场原则啊。即使老太太想靠自己的钱来补贴早餐的摊位，那让其他靠摆早餐摊点的小市民怎么营生呢？总之这类事情其实属于雷锋事件，不符合市场规律，难以持久。25年始终如一，善没有时间的界限，也没有年龄的长幼，而是这种发自内心始终如一的坚持。给老奶奶点赞。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雨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我的音乐老师是我的爸爸，20年来他一直待在国家工厂。妈妈以前是唱评剧的，她总抱怨没赶上好的时光。少年时我曾因唱歌得过奖状啊，我那两个妹妹也想和我一样。我17岁那年离开了家乡沈阳，因为感觉那里没有我的梦想。我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北京城，还进了著名的王坤领导下的东方。其实我最怀念艺校的那段时光啊，可是我的老师们并不这么想。 我从北京唱到了上海滩，也从上海唱了曾经向往的南方。我留在广州的日子比较长，因为我的那个他在香港。沈阳，我不能去香港。 香港，香港的香港，小猫说应该出去闯一闯。香港，香港怎么那么香？听说那是老崔的最有市场， 让我去那花花世界吧，给我盖上大红毡。

心的领略过，死不死的爱念是用心的抉择过，找到承诺与结果，平静的你给我将诗篇的爱慕，学在艰苦岁月里仍然是你在陪伴我。 有些人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我的快乐与恐惧猜疑，你想多翻译成言语，带你进我心。像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却触不及，虽然我离你几毫米，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着急，无心的做事不理，我尴尬的沉默里泪水撑大我自己，从何说起，要如何翻译我爱你，寂寞不已，我也想能与你搭起桥梁，建立默契，却词不达意。 桥梁建立默契，却词不达意。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这里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Yo adoro a Beijing. Я люблю Пекин. Мне Пекин побагат п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у. Мне Пекин радуется. 我爱北京，我爱北京。 挖掘地情资源，展示地域文化，存史资政育人，服务社会公众。北京故事说给你听。 九六九智说北京， 主持人李想带您走进古朴与现代、魅力与繁华的北京城。 本节目由北京市方志馆特约播出。 北京故事说给你听，欢迎收听九六九智说北京，我是主持人李想。今天的智说北京，我们和大家聊一聊老北京城门城墙的变迁。看过末代皇帝的观众对于电影中溥仪告别故宫时的那个长镜头印象深刻，但对于背景中的那个城门知道的人寥寥无几。那是被拆于1954年的地安门，皇城四门中的一个。除紫禁城外，老北京本有三道城墙，一是外城墙，二是皇城墙，三是故宫城墙。故宫为皇帝朝见与居住的地方，而皇城则是各部门的办公场所。此外还有一些宫廷作坊，皇城之内严禁骑马，否则视为欺君之罪。皇城有四道门，即天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地安门，可惜除了天安门外，其他都已损毁。1912年清王朝已灭亡，袁世凯被推为总统，按原先规定他应该到南京就任，他鼓动手下的北洋军队哗变，烧毁了东安门，并以此为借口长期盘踞北京。西安门则毁于1950年的火灾，而地安门则是为疏通交通，于1954年底拆除。从1913年起，因妨碍交通，皇城墙逐渐被拆，以后北洋政府财政紧张，便拆皇城墙变卖，到新中国成立时，地安门、西安门只剩大门。与天安门不同，皇城其他三道门都没有建城台，防御功能有限，但地位显赫。以地安门为例，由此出可直奔德胜门，是皇帝出战巡游的必经之路。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便是从地安门逃往西安。地安门作为皇城的北大门，建于明代，民间称其为后门，故距此不远有后门桥。它的房脊很讲究，叫贴西背，就是将铅锡合金融化后制成10毫米的厚板，再焊接成整体用来防水，这道工艺又叫西拉背。老北京曾有西拉胡同，也许就是和这个故事有关。西拉背在我国历史悠久，汉代的马王堆中就出土了类似的产品。有趣的是，故宫内使用它的宫殿并不多，御花园中的钦安殿是其中一例，天安门上也有，用的是铅板，其他宫殿不用。这也许与建筑体量过于庞大有关，西拉背比较沉重，容易塌方。地安门外的鼓楼地区自古商业繁华，因古人有前朝后世之说，鼓励人们来此经商。此外附近有漕粮渡口，皇城中几个大的采买部门也都在此办公，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地安门拆除时曾引发争议，为此所有拆下来的建筑部件都编号整理，暂存在天坛内，准备移建在天坛北门附近。不料后来天坛发生火灾，大部分建材被焚毁，重建工作不了了之。据称今天坛北门附近仍有当年从地安门上拆下来的料，幸运的是从今天的景山公园大门中也可领略地安门的风采，这个大门就是地安门的仿建品。今天的地安门已成了地理名词，对于年轻的北京人来说，他们已想象不出这个城市当年的辉煌。不少学者呼吁重建地安门，这确实值得重视。北京故事说给你听，

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那纷飞的冰雪容不下那温柔，这一生一世，这世间太少，不够证明融化冰雪的深情。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北站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北站湖畔。 推开一万扇窗，到这里才遇上，不生想走那片梦中出现过海洋，若错的会太多，你最美才亮相，唯有你的家里那风景最堪欣赏，谁的手谁的肩，回家一样温暖，能一扑窗就不想再逛大世界， 想知道你是否还是一样，

的露出笑容，你的微笑就像弯弯的彩虹，在这片天空云朵就是我，随时随地环绕在你四周，和地上的风筝拉长自由，风慢慢吹着幸福感动，我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浪漫的抱着你看着日落，爱是后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快过，小心呵护守候，山雨有我肩膀靠，睡不着记得想着我，三秒后会梦见我，在这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这个是天下的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着沙沙爱的冒险，你的想念是我画面有你情节，抱着你看着日落，爱时候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快过，我会小心呵护守候，山雨有我肩膀靠，睡不着记得想着我，三秒后会梦见我，在这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这个夏天下的你环游世界，天天想你傻傻爱的冒险，你的想念是我唯一的理智，不用双眼捕捉着特写，这个夏天我把你整个季节，季节一天一天把你丢在才结尾，让我了解爱原来可以那么简单，也追看窗外的蓝天，在这个屋檐播回忆画面，有你情节， 来自于李玖哲的夏天。三生夏长，万物自此走向繁茂，立夏不仅给予了我们时间的意义，更让我们学习了领悟，懂得成长的道理。人生的繁茂积淀于青年，却不止于年龄。夏天到了，让我们在阳光下恣意汗水，奋斗不息吧。这里是99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是何洁那年夏天。 像长久长长开翅膀，要勇敢地飞翔，你有多倔强就有多善良，像长久长我的梦想，从没被熄灭的光，若重新开场，你还会爱我吗？

消磨一段段青春，疲惫的难免风声，吹皱了记忆中的我们，泛黄的照片失了真，承诺像刀伤了人，爱熄灭 哪里才是我们

唯你相伴。